好，我们就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这个时候，让我们在今天晚上，让我们在这段时期，仍然可以用这种方法，继续我们的成人主日学，也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特别是在这个时期。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OK， 好，今天是第二十章，西敏信仰告白第二十章，讲到基督徒的自由，还特别讲到良心的自由。OK， 你没有拿到那个教材我在 20.1 之下我列出的第一个就是自由意志的复习。因为讲到基督徒的自由，其实先贤们并不是在这边讲说只有基督徒才有自由意志。我们如果复习一下之前在第九章所讲到的自由意志，其实定义上就是人不论是堕落前和堕落后都有自由意志。OK，只是你按照这个自由意志能够做出什么样的行为。自由意志基本上的定义，按照正统改革中的定义，就是人可以按照本性，所有其实按照先贤们的理解，按照其实也是按照圣经的理解，你口中说出来，你外在行为都是出于你内在。先贤们的认知是人的作为都是出于本性，都是基于本性，或者用我们的方法说，我们的行为是基于我们的身份。你是谁，你就做出什么样的事，你就说出什么样的话，你就行出什么样的行为。自由意志基本上就是人不受外在的强迫，不受外力的强迫，按照本性可以自由行出的行为。如果我们复习一下堕落之前亚当的自由意志，上帝创造亚当当初最还没有犯罪的自由意志是他按照他的本性可以行善也可以行恶，也有行恶的可能，但是他其实在创造之中神就赐予他公义圣洁和知识，他应该是有了这个我们之前所说在创造之中赐予他的恩赐 Donum Concretum， 应该是让他可以依靠圣灵服从上帝的，但是事实是他并没有，也就显示说他的本性之中没有必然一定要行善或者必然一定要行恶，是有其自由意志的。在堕落后的亚当，他仍然有自由意志，因为他仍然有本性，他可以不是他没有受到外界的影响，行出他的行为，因此我们说。他仍然必须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他不能够怪罪说我没有办法，我是受逼迫的，我做这些坏事都是不得已的，他没有这个借口。然而他是按照他堕落的本性自由的行出所行的事，也就是说按照他堕落已经带了罪，他的人的形象已经遭到破坏的这个本性不受强迫的选择行恶。所以我们先贤们会说亚当失去的不是自由意识，而是他按照他的自由意识无法再行善了。OK， 他已经没有当初的圣洁公义和知识。OK， 而蒙恩得救的人的本性得到恢复，我们的意志、我们的理智，都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也透过他的圣灵给了我们一个新的创造，或者重新的创造，一个新造的人，或者得赎得救赎。因此我们的可以按照这个新的本性行善，仍然会犯罪，但是现在是可以自由的行善，有这个自由了。 OK， 好，我们先厘清在二十章先贤们并不是讲说只有基督徒才有自由意志，但是只有基督徒才有基督徒的自由，因为只有基督徒才有一个重新被恢复上帝形象的人性。这个是基督 为我们所赚取 purchase。英文信仰告白，中文的翻译没有直接翻译出来。他说，因着基督所付的代价，这是比较不直接的翻译。直接的翻译就是直接的，先贤们就说 ，the liberty which Christ hath purchased， 基督为我们买回、赎回的、赚回的、赚取的这个 liberty 这个自由。你注意，在第一句，他们特别讲是说在福音时代。如果你读完这整个20章第一节 20.1 的话，你知道他们并不是讲只有新约的圣徒或者在福音时代。这边福音时代我们在上一次已经讲解，当你读到福音时代和律法时代，你应该就等同是在新约时代和在旧约时代，是同样的意思。 OK， 这边讲在新约的圣徒们，也就是说基督已经来了，已经完成他救赎之功，如今已经升天了，坐在父的右手边。在基督死了复活得荣耀之后，这个时代下的圣徒所享有的自由，这个自由是全部都是基督为我们所赚取的。 OK， 那是有什么样的自由呢？在教材上面，从先贤们的先贤们他们就是你可以说把它分段落，有几种不同的层面来看这个自由，应该是这么说。第一个层面，我们从罪疚 guilt， 中文翻译是什么？罪债，罪债也可以。OK， guilt， 你犯罪的罪孽、罪疚，从你的罪疚，就是说你犯罪之后应该要付出的。应该要付出的代价，从罪疚和上帝的定罪的愤怒。 OK， 我们因为耶稣基督如今不再被定罪了。 OK， 还有道德律的咒诅之下释放出来。我们之前有讲说道德律本身，如果你没有蒙恩的话，道德律对人来说还有几个功用，其中有一个功用就是定人的罪。虽然人没有一个圣灵重生的心智在他里面，他不会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但是这并不改变一个事实，就是按照上帝的道德律，你是一个罪人，你在他的眼光之中是被定罪的。被定罪的反面是什么？ condemned 的反面，被定罪的反面的意思是什么？什么？宣告无罪。神学上面的或者新敏信仰告白里面有一章，他特别讲，他是用什么来形容？称义嘛，对不对？Yep， 定罪的反面，如今你们不再被定罪了，如今你们已经被称义。OK， 所以前面这几个，我们不再需要负罪的责任，那个责任已经解除了。我们不再被上帝定罪了，我们被道德律的咒诅之下被解放出来，也就是说我们不再按照，如果我们如今守律法的话，我们不是在按照那个行为之约或工作之约的条件守律法。如果你没有完全守律法，你得到的后果按照你的行为就是以死。 No， 已经没有这个咒诅了。 OK，所以这个前面的我们可以说这是关乎称义。称义会为我们，或者由称义延伸出来，从称义这个层面或从这个角度来看基督徒的自由，会有这样子的结果。 OK， 接下来他说，我们是从邪恶的世界、撒旦的捆绑、罪恶的权势之中被解放出来，这是关乎，这是特别关乎，我在这边有加一个神学上的用词，是我们比较少讲这一方面的。我们通常会讲说耶稣基督的工作是将我们赦免我们的罪，涂抹我们的罪孽，叫我们成了新造的人。 但是比较少讲这基督得胜的这个层面。所以接下来的这几个字眼大概就是讲说，基督不只是解放我们个人每一个人从罪的捆绑中出来，而且是战胜了世界，战胜了撒旦的捆绑，其实是捆绑了撒旦，也叫我们从罪的一个罪的权势之下得到解放。这是关乎基督得胜 Christus Victor。 那么我们享有这个自由，是因为由这个层面来看的话，是因为我们是属于这得胜者基督，不是我们自己得胜，而是因为我们有份于他的胜利，因此我们也不受邪恶世界撒旦罪的权势的捆绑。 OK， 然后在下一段，这个也是我好像我的教义上面没有写，那个永远刑罚的之中被拯救出来。这永远的刑罚，我应该是比较关乎是那个道德律的咒诅，有点是他们重复同一个概念，用另外一个字眼。永远道德律的咒诅，永远想道德律的咒诅是什么？如果你不守法的话，你的最后的犯罪的公价是什么？这就是道德律的咒诅。罪的刑罚就是死。 OK， OK， 我们也从接下来一段是接下来是苦难死亡阴间得胜的权势。 OK， 对不起，永远的刑罚也是在这个 category 里面。苦难死亡阴间永远的刑罚拯救出来。关于这一段大家会不会有意见或者有问题？也许我们都可以理解，我们不再有罪了，上帝已经涂抹我们的罪，我们没有罪孽，我们也不在上帝定罪的愤怒之下，我们是在上帝的恩典之下，我们也不再受道德律的咒诅，因为我们不是按照行为之约守律法而得奖赏或惩罚。我们也完全可以理解，我们现在已经从这个邪恶的世界撒旦的权势和罪的权势之中得解放，这都没有问题。但是接下来又说，我们也是从苦难死亡阴间和永远的刑罚之中拯救出来。那永远的刑罚我刚刚解释，如果说是按照道德律的咒诅这个理解，不会有太大的困难。永远刑罚，我们不再有永远刑罚，我们不是被定罪下到地狱去的人。但是就苦难死亡和阴间，我们为什么先前会说我们从苦难死亡和阴间之中被解放或拯救，或从这之中得自由？我的问题是，大家不会想说，难道我们不经历苦难吗？难道现在我们正在台湾所经历的事情，这个跟我们没有关系吗？难道我们不会死吗？难道我们不会进到坟墓里面去吗？因为那个阴间，他在这边直接他是翻译成阴间，但是那个先贤们的用词是 victory of the grave， 坟墓的胜利，sting of death， 死亡的毒钩，苦难的枷锁。所以我们怎么，大家觉得我们怎么理解这一段？有想法吗？或在讲义之中，我大概稍微有解释一下。 苦难与我们有益，催逼我们来寻求上帝的庇护。 那这不是世人对苦难的一个理解， 嗯， 他们不可能对苦难有这样的理解， 嗯。那死亡呢？ 死亡对我们讲是暂时的，我们有永生啊。 嗯哼。OK， 在这边先贤们很明显的，我想大家应该明白，他并不是说基督徒在世上不会经历苦难，也不会死，也不会下到坟墓里面去。但是这些事发生在基督徒身上，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所赚取的自由，这些事虽然会发生在我们身上，但是对我们的意义完全不一样，他不再捆绑我们。这些事每一件事都对我们有意义了。之前如果你没有得救没有蒙恩的话，这些事最后来说对我们是没有意义的。世人顶多就是说我们吃苦如吃补，会让你有个更好的个性或者什么，但是你到最终会问说 so what， 你有个最好的个性又怎么样。但是现在这些事发生在我们身上，会叫我们什么？最终，如果大家最简单的讲，苦难发生在我们身上，对我们的意义，对世人来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也不可能有意义。世人都试着想要在苦难中找到意义，最终他们真的只能说空虚而空虚，没有任何的意义。因为对他们来说，苦难是不会造就他们，对他们没有好处的。但是对基督徒来说，苦难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或者苦难如何对我们有益？诗人会说诗篇119篇，诗篇119篇第71节，我受苦是与我有益。诗人在这边讲为什么？我要叫我学习你的律例。如果你只是读这节经文，就像很多圣徒会读旧约经文的时候，就把它抽出来这节，然后就变成一个励志或者今日金句这一类的。如果是这样子读的话，我受苦是与我有益，我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如果我们是这样子读这个诗篇这一节的话，那个这个的意义其实跟一般人会说吃苦如吃补没有什么两样。要我学习你的律例，就是要我能够更谦卑、更顺服、更能够做一个好人吧。学习你的律例，对世人来说的话，他们也可以把这解释为，就是我做一个安分守己的人，教导我如何做一个安分守己的人，受苦，吃苦如吃补。但是基督徒怎么读这一段？或者基督徒怎么理解罗马书8:28？罗马书8:28是基督徒当然是非常喜爱的一节经文，尤其关于苦难，也是基督徒喜欢用来鼓励非基督徒，好像可以，这节经文是非常，你看，如果你相信有位上帝，这个是其实怎么样，这也可以帮助你，万事互相效力，到最后必有大翻转，你所经历的一切必定会有大翻盘，上帝现在叫你经历的都是叫万事互相效力，会有你意想不到的结局，超乎你所求所想等等。有的时候基督徒时常啦会落入这种，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是基督徒的话，我们怎么理解？我们就用这两节经文，我们怎么理解这两节经文？这最终的意义，为什么诗人说受苦是与我有益？为什么保罗会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只是要我们守法吗？只是要我们越加谦卑吗？做一个个性更好的人，把我们个性上的妹妹嘎嘎把它磨掉吗？这就是回到苦难对基督徒，真正基督徒来说的意义，不是只是为了要我们学习忍耐，不只是为了要我们更加谦卑，甚至不是为了要我们 为了要我们认知我们有多么的软弱，所以我们必须依靠上帝，这都是，但是还有一个最终的目的，这一切都是要我们效法他儿子，或者用另外一个方式，这一切都是要我们，我们就用诗篇119篇这边，叫我学习你的律例，学习上帝的律例，不外乎就是，如果按照我们上一章所讲，上帝的律例就是反映上帝的本性 right？ 学习你的律例就是越加有上帝的样式，越加有上帝的形象。苦难对圣徒、对蒙恩、对基督徒来说，最终、最终、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我们罗马书8:29效法他的儿子，有他儿子的样式，好叫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基督徒苦难最终的目的，是叫我们越加有上帝儿子的形象，好叫他的荣耀。所有的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而对我们最大的益处就是有他儿子的样式，那是我们的益处。最终的目的，我们有他儿子的样式，对我们有益的，叫他儿子得荣耀。 Anyway， 我只是在这边，先贤们会说，我们从这一切，也就是说这些苦难的枷锁，或者说死亡的毒钩，阴间，我们也会下到坟墓里面去，我们也会经历死亡，我们更会经历苦难，但是这一切对我们来说，我们不再被这些事情捆绑，我们从这些事情中都得自由。所以当这些事情不是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自由不是从这上面完全就脱离，跟这没有关系，而是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真的是对我们有益处的。我们也知道最终是有目的，也许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件事在这个时候发生，但是最终的目的，只要是基督徒，万事就是叫我们效法他的儿子，使他的儿子得荣耀。在这个上面我们是完全得到自由的，我们不受这些事情枯束。可是如果你想，如果你没有基督的话，如果你不认识上帝的话，这一切事情对你来说，你可以发明，哲学家可以发明各式各样的理由，但是最终都是虚空而虚空，因为最终你的结局，那不会，这一切事情不会带给你好的结局，苦难不会带给你好的结局。 OK， 关于这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或问题？OK， 如果没有我们就继续。同时这个自由也可以让我们，使我们可以自由的来到神的面前，并且向他降服。所有的人都应该向上帝降服，可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自由来到他的面前。所有的人最终也要来到他的面前，但是并不是自由的来到他的面前。而我们不一样，因为基督为我们赚取的自由，因此我们可以自由的来到上帝的面前。而且我们降服他是出于自由，不是出于逼迫，也不是出于惧怕的。 OK， 所以我们自由的顺服，我们不是，其实人都是要顺服上帝，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你知道不知道，所有每一个人没有例外，都是活在上帝的掌权旨意和权柄之下。 OK， 但是我们呢，我们是自由的顺服，而且我们不是以奴仆的身份，而是以儿女的自由身顺服。我们的自由并不表示我们就不顺服，而是我们有自由的顺服。 OK， 我们的顺服如今是出于爱与甘心，不是出于恐惧。那这个方面就是关乎，因为我们是得到了基督为我们赚取儿女的名分。在信仰告白12那边所讲到，或者罗马书8:14-15，我们是神的儿子，而神的儿子定义我们所受的心不是奴仆的心，人就害怕。奴仆仍然是要顺服，但是是因为惧怕主人而顺服。儿女仍然顺服， 却是什么？因为爱，因为甘心，因为我们呼叫阿爸父，所以顺服阿爸父。这个是我们的自由。Okay. 所以其实在第一节你就看到这个自由不是那种 libertarian 自由，就是没有毫无限制，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自由。基督徒的自由，圣经里面自由从来就不是这种自由。Okay. 我们等一下会再讲到说这个自由的限制是有其 boundary， 有其界限的。基督徒的自由，我们讲到这可以做一个归纳，是关乎蒙恩得救的人，属于耶稣基督的人一个最基本的身份。因此保罗会说，我们最近查经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这个自由也关乎我们如何活在世上，不要在乎你们世上的工作。如果你们是处于低贱的地位，有机会当然就脱离这个地位，如果你们是奴仆，可以得到自由就得到自由，但是那个不是真正的自由，因为你们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自由了，你们做奴仆的，听懂我意思吗？然而你们在地上是属于地上自由的人，你们也要认知你们的身份现在已经是，你们是属于耶稣基督，在那里是用，你们是耶稣基督的奴仆，但是这也意思是你们是上帝的儿女，你们现在顺服你们的主耶稣基督，顺服天父是出于自由的顺服。也就是说基督的自由是关乎我们最基本的身份，我们就是得自由的人，我们或者要再解释更清楚，我们是可以，我们是得到自由以至于自由的顺服上帝的人。 OK， 好，如果这个是关乎得自由的身份的话，那么我们也就必须对不起，如果自由是关乎得救的身份或者圣徒的身份，上帝儿女的身份，那么很自然的我们也就必须说，这个自由之身所享受的之前所列出来的这些自由，旧约律法时代的圣徒也有，听懂我意思吗？如果属于上帝儿女的，如果属于上帝的人，上帝的儿女，蒙恩得救的人，享有这样的自由，那我们就必须说，之前我们已经读到，旧约时代和新约时代，圣徒所蒙的都是同一个恩，用同一种方式得救，只是那个恩典在不同时代显出来的方式不一样，但是都是因信称义。都是因信那一位弥赛亚而罪得赦免而得救一样的，所以旧约时代圣徒所享有的自由跟我们是一样的。 OK， 关于这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想法？ 阿丹，我想问一个就是在这个大典里面，就是从邪恶世界发办捆绑罪的权势解放，这个是关乎基督的得胜。那我想关乎基督的得胜也是关乎基督徒的得胜。那因为我觉得好像改革中比较少谈到就是撒旦的捆绑，就是我可以理解邪恶的世界，可以理解罪的权势解放，那可以多说一点改革中怎么看撒旦的捆绑，或者是我们怎么知道，因为过去我们在灵恩派的教会非常的常提到比如说撒旦的耳啦，或者是说撒旦的诡计，但是比较少听改宗的教会提到撒旦的捆绑这个部分。 yeah， 我觉得这个是有点可惜的，对灵恩派教会或者对改革宗都是有点可惜，就是我们没有完整的看基督的工作。我自己会认为改革中的教会，我们当然会强调基督的工作，我们会强调人我们有人全然的堕落这个概念嘛。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我们没有办法救自己。因此我们会非常强调基督工作的一个层面，一个非常主要非常重要的层面，就是基督工作就是将我们从罪恶之中拯救出来， OK， 解决了我们的罪的问题。我们的罪得到赦免，这是我们没有办法做的。 在灵恩派，我应该是说Christus Victor 这个概念是最先是一个路德宗的神学家他把它 coined， Arlene， 我忘记他的全名是什么，好像是一个北欧的路德宗的神学家，他主要是强调就是说我们可能有点搞错了，就是我这么强调罪罪罪罪罪罪罪的诠释，我们应该把罪的诠释看成一个是一个 cosmic force， 一个宇宙性的邪恶的力量，那基督的工作真的是战胜这个撒旦的权势，或者战胜这个邪恶的力量。在这点上面，保罗新官跟这位路德宗的神学家是有共同之取的。那么灵恩派的弟兄姐妹，灵恩派教会你可能也会时常听到我们是从撒旦的权势之下解放，你反而会少听到就是说我们个人的罪，然后耶稣基督的宝血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替我们的罪受到刑罚，我猜比较少，因为倾向就是如果你要强调基督的工作是撒旦的捆绑，而人最大的问题不是个人的罪，而是受到撒旦的捆绑，邪恶势力的捆绑，受到黑暗势力的压制的话，那你真正要强调的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已经解放了撒旦的捆绑，已经战胜了邪恶，你比较少会面对你自己的罪， right？ 这在灵恩派里面我想会有的现象。那我们是很自然的，我们的神学的倾向，我们的整个的教导会教导人关于罪的问题，但是在这个倾向之下也少讲到撒旦的捆绑，也就是说我们比较容易忽略有基督得胜的这个层面。其实明天讲到，我不知道会不会讲到那里，你看使徒行传中间其实有很多除了讲耶稣就是基督，或者讲人要悔改要相信这个之外，时常出现的是什么？与黑暗势力的斗争，时常会有做法术的，或者说要赶鬼，然后在使徒行传十九章有一节经文就说基督得胜，这个概念就是 yes， 他解决了我们的罪的问题，解决了我们这个问题也表示他是战胜了宇宙黑暗的权势，撒旦已经被他捆绑，已经被他踩在脚下，这个方面其实是我们比较少讲的，也对，没有错。但是在灵恩派的教会，或者不那么强调罪的这个重要性的教会，他比较会讲说我们就是耶稣基督解决的问题是撒旦的权势和黑暗的权势或撒旦的捆绑。其实那个也是很可惜的，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也就是说他没有传真正的福音，他讲了基督工作的某一个层面，可是他没有讲到那真正的福音。那我们的问题，我们有讲到福音的真谛，我会认为如果你要两边选一个的话，我们当然会选就是说你要强调罪，因为那才是真正的福音，那才是耶稣基督解决人最基本的问题。但是当然我们应该要教导要宣告基督耶稣工作的全面性。 OK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OK， 这边圣徒不管是在旧约时代还是在新约时代所享受的自由是一样的，但是这个自由的中文翻译的这个广阔性却有不同。律法时代和福音时代，或旧约时代和新约时代，圣徒享受的这自由的本质是一样的。我们刚列出来所有的自由是旧约新约时代圣徒，只要你是得救的人都是享受这样的自由，但是那个享受自由的程度或者广阔性是有所不同的。最后一句列出，新约时代的基督徒可以脱去犹太教礼仪律的重轭。这在旧约时代，虽然他们仍然是恩典之约，但是在那个时代的恩典之约是透过礼仪律施展或者表达预表出来的，他们必须要守礼仪律，必须要献祭，必须要守一切的节期等等等等，食物律等等等等，这个我们现在不要了，我们可以放胆无惧的 进到施恩的宝座面前，不是说他们没有办法进到施恩的宝座面前，但是他们必须什么？透过献祭，透过祭司，透过圣殿，而且每年只有大祭司才能够什么进到至圣所。而我们如今呢，因为我们有一位大祭司已经一次完成那工作，他就成了我们那又新又活的路，我们可以直接进到至圣所。在这个上面是旧约圣徒所没有享受的。最后一个，可以与神自由的灵有更圆满的交通， A fuller communications of the free spirit of God。 也就是说，不是说旧约的圣徒没有圣灵在他们心中工作，定义上你没有圣灵在你心中工作，你根本不可能得救，你也不可能信，你也不可能相信上帝在旧约之中所有一切的应许。但是我们之前已经讲到，我们享受的比旧约圣徒更多，因为基督在将他父所应许的圣灵，他如今领取了那应许的圣灵，再将他浇灌下来。这个浇灌下来不是说之前没有圣灵，而是说这样的浇灌，我们这样子的领受圣灵是只有耶稣基督升天之后我们才领受的，是透过耶稣基督，因为他已经为我们赚取，他再浇灌下来。所以我们现在圣灵的内住，每一个基督徒圣灵的内住，我们甚至可以说是超过摩西，超过大卫，是超过在某些程度上我们的确是可以这么说。如果摩西他都需要以色列人他们无法用哥林多后书三章那边的经文，他们无法直视那摩西脸上上帝的荣耀，可是保罗却说我们现在是凭着信心，就如解去那帕子的，可以长脸直接瞻仰 the glory of God， 以至于我们荣上加荣。 OK， 或者我应该说更精确一点，旧约的圣徒之中，你可以看到圣灵的工作通常不是在整体上帝的子民身上，而是在某些人的身上。譬如说摩西，他领取上帝的话语，然后他是变成以色列人和耶和华上帝之间的中保人，由他来传递上帝的话语。从这上面来说，是的，他有圣灵更直接在他身上的工作，这是一般以色列人没有享受的。那我要讲的是，我们现在如果旧约里面有些这些少些的例子，譬如说以利亚等等等等，现在是全面性的给每一个圣徒。所以因此我们也可以开始理解，就是说我们都是尊贵的祭司，彼得所讲这个概念，因为圣灵现在是 indiscriminately 没有限制的，只要你是属于基督的，你就有基督的灵内住在你里面，引导你进入一切的真理。OK， 关于这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第一节第一段我们会花比较多的时间。没有问题吗？都 OK， 都 OK， 都 OK， OK， 好。第二和第三节，二十章第二和第三节比较是关乎我们得到自由要干嘛，自由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OK， 第二节先讲只有上帝是良心的主宰。 So 基督徒可不可以按照自己的良心做事？或者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讲，我们就是凭着良心，必须要跟自己的良心，不能跟自己的良心过不去，要按照良心行事，按照我们的良知好了。当我们讲这个，当基督讲这是在讲什么？我们继续看下去好了。这边讲到是说，他使人的良心在关于信心和敬拜的事上，从人所 定的那些违背神或不符合神的道，你在下面，这不符合神的道，你在下面先画一个条，不符合神的道的教训和戒律中被释放出来。在这里新译本的翻译是有一点失真。OK， 不符合神的道，原来的在这里面是 beside， 在神的道之外 ，Savoy 的用词 ，Savoy Declaration 就是公理会他们的用词，就是在这一段里面，他们把它修得更精准一点。他说 ，not contained in it， 不在上帝的话语之内的东西。所以也就是说，关于敬拜，关于信仰。这个人的教义，人的教义规范出来关于敬拜或信仰的，如果是违反上帝话语，这个没有问题 ，right？ 和在上帝话语之外的，你的良心都不能受到这一类的东西规范。在讲什么？为什么这边的翻译的其实是，我觉得是非常的失真，所以我在想，不管是赵忠辉的翻译也没有翻译的比这个好。我在想是说他们可能没有了解先贤们在这里要讲的是什么，就是那个神学后面为什么会讲说不只是不符合神的道。 OK， 如果说你知道中文的翻译说人的教导或教义关于信仰和敬拜是违反神的道的，你当然不，你的良心不应该受这个捆绑或限制。那不符合神的道的 OK， 也你当然也不应该遵守，但是在这个中文的理解之下，是不是有一些人的教导和上帝的，就是关于敬拜和信心和信仰之上，是在上帝的话语之外，但是也没有明显违反上帝的道？你听懂我的意思吗？如果说是按照，如果真的先贤们是这么说，或者按照那个中文的翻译的话，那么就会有一些东西是人的教义，可是没有明显的反对或者不符合神的道，那我们的良心可以受到那些东西捆绑吗？先贤们按照原来的用词是 no， 甚至你没有明显的，就是上帝没有明文规定你不能做的，可是如果是在上帝的话语之外的，你的良心不受那些捆绑，那些都不是你应该遵守的教义。譬如说，其实在这边已经有一个原则，之后关于敬拜在21章那边下一章会讲得更清楚。这个原则是regulative principle of worship， 就是敬拜之规范性原则。我之前有提到，肯定没有听过。也就是说，关于敬拜和信仰，就关于敬拜好了，我们在这边讲关于敬拜。这边所讲的是，凡上帝话语没有明文规定的，只要在上帝话语里面没有明文命令的，你就不可行。这有什么差别？你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有些教会在清明节的时候，主日的敬拜的时候，会有所谓的敬主礼拜。那这敬主礼拜就是说，我们是清明节，那我们当然不拜祖先，但是我们今天的主日礼拜刚好是清明节这段时间，所以我们有一个纪念祖先的仪式。OK， 然后点那个，我们以前的教会是点蜡烛。弄得很漂亮，到前面去，每个人到前面去点一个蜡烛，表示你敬拜我们家的祖先，不是敬拜纪念我们家的祖先， 过世的亲人， 或过世的亲人。有人还是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吗？呀！按照这边来讲的话，如果你按照中文的翻译的话，有空间可以让人这么做。关于敬拜，这没有说。我们应该要孝顺我们的母亲嘛，孝顺我们的亲人，孝顺我们的父母亲，也许用这种方法，圣经又没有明文敬拜说我们不能够用这种方法，我们又不是在拜祖先等等等等。如果说是按照中文的翻译的话，是有这个空间，可是中文翻译不够精准，在这里的危险处就是在这里。先贤们是完全把这个去掉，因为那是在上帝的话语之外的。关于信仰和敬拜，在上帝的话语之外的，良心都不受这个捆绑，也不应该去做。OK， 也不是敬拜的一部分。 这个在二十一章关于敬拜会讲得更清楚。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先讲到这里。So, 如果你要说我是按照我的良心或我的良知来遵循人发明的教义或命令，先贤们在这里讲，其实你是出卖 betray 那真正基督为我们所赚取的良知的自由。 OK， 这边也是关乎到，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到人是非常奇怪，就算基督徒也是，我们宁可顺服人而不顺服上帝。彼得和约翰说，对那些耶路撒冷官长说，顺服人顺服上帝哪个是合理，你们自己讲。可是基督徒时常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教会生命之中，反而时常最方便也最舒服的是顺服人，但是没有想到这是否是顺服上帝。人所讲的话，人所定出的一些规矩，人的一些教导，我们很乐意顺服，因为他的辈分，因为他的地位，因为他的年纪，因为他的职分等等等等。但是千禧门在这里讲，如果这是人发明的教义和命令，不在上帝的话语之内的话，你说你是按照你的良心去顺服，其实你是毁灭 destroy betray 背叛了真正的良知。 OK， 千禧门引用的一段经文是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二十三节，我们最近读的。你看到他们为什么引用这个？因为又回到，因为你们的身份是什么？你们不是属于人，你们也不欠人的情。你们欠，如果要说欠债是什么？你们欠的是谁？你们是重价赎回来的。因此，不要做人的奴仆。不是人将你们赎回来，虽然你们在地上可能是奴仆。虽然你们的辈分可能不及某个人，虽然你们在教会里面也许，但是如果你是基督赎回人，你有良知上的自由，你就必须分辨你的顺服到底是顺服人还是顺服上帝。 OK， 等一下我们会再讲这个关于顺服，绝对盲目的顺服如何毁灭良知的自由和理性。但是中间另外一个我要大家看到，就是说新译本在这边有漏失一个很重要的翻译，赵中辉的版本也没有把这翻译出来。英文他这边讲说，如果要求人有一个 requiring of an implicit faith， 英文第二条倒数第二行，什么是要求人有一个 implicit faith， 有一个隐藏性或者暗示性的信仰，或者暗示性的信心，隐藏性的信心？什么情况会有人要求人有暗示性的信心？他们到底在讲什么？所以新译本完全没有翻译出来这个东西。 OK， 他要求人盲目的相信以及绝对顺服那些教训和戒律。我想他们大概不太了解为什么是，我猜可能他们，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完全就没有翻译这个东西。这个东西也不是赵牧师版本说不明确的信仰。有一点，可是这其实他这个是什么？ Implicit faith 是一个技术性用词，罗马天主教的教义，我不知道中文的翻译到底是什么。这教义其实很简单，罗马天主教第一人的信心，或者你是罗马天主教的信徒，就是你相信教会所教导的一切就是真理。第一个，他们读圣经和我们读圣经是不一样， right？ 他们是由教会和教会的传统来解读圣经，教会的传统和圣经有同样的权柄，教会是解读圣经的权威，教义是由教会所制定的。 OK， 所以如果说人要信的话，你不是直接信上帝的话语，而是你信教会所说什么是上帝的话语或上帝的真理。那什么是 implicit faith？ 也就是说，也许你不知道所有的教义，你不明白所有这个他 教导的内容，教皇或者说教会教导的内容，但是你却相信凡教会所教导的，虽然我不知道也许细节是什么，那都是真的，那个就叫 faith， 这个就叫做 implicit faith。 你听懂我的意思吗？这个 faith 的内容，信的道理是什么，你不需要知道，你只要信。所以他在这边讲说，如果你要求人有这样的 faith， 就像罗马天主教的话，这个就是抵触毁灭那真正的自由，耶稣基督为我们赚取的自由。为什么这个很重要？也许我们不是处在罗马天主教的处境之下，但是在我们的信仰之中，在教会生活之中，我个人会觉得这个实在太常见了吧。你听懂我意思吗？我们就好好的顺服吧。为什么要好好顺服？顺服牧师，因为他是牧师；顺服传道，因为他是传道；甚至顺服师母，因为他是师母；顺服教会，因为他是教会。但是你要说为什么？你不要讲那么多，你讲那么多，你就是不顺服。这个先贤们在讲，你有这样子的顺服。那是违背你的良知，其实你是什么？你是亏欠了耶稣基督为你所赚取的恩典，因为他为你在十字架上所赚取良知的自由，你居然不使用它。然后你这个时候说我是按照良知顺服，我按照我良知，其实你只是让你自己比较舒服一点，让你自己比较好做人一点。所以在这边讲说，绝对盲目的顺服是泯灭毁灭良知。这边讲良知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所赚取良知的自由和真正的自由。我们的确需要服从，我们的确需要顺服，但是如果我们有这自由的身份，那么我们的顺服最终的目标是上帝，上帝的儿子，因为他才是良知之主。 OK，我们也应该绝对的顺服基督，但是当我们说我们绝对顺服基督的话，当我们讲这种话，定义上就不可能是盲目的顺服基督，因为你如果绝对的顺服基督，你必然是认识他、爱他，出于甘心和爱。OK， 不可能是盲目。正因为基督为我们赚取的自由，我们的服从不可能盲目，也不能是盲目的。我们不可能不知所信的对象，也不明白所信的内容。同样的，当我们不顺服的时候，这是另外一个同样一个 coin 的反面。当我们决定不顺服的时候，也不能是盲目的不顺服。也就是说，我个人良知 emoji 感受感官就是不爽，所以我不顺服。没送啊，基督徒的不顺服不是说不可以不顺服，但是你要知道你为什么不顺服。这个不顺服是因为有所要求或顺服的对象已经不符合，不是不符合基督的教导，或者说他已经没有，你们要效法我，因为我效法基督，如保罗所讲的，因为他已经不是效法基督了。 OK， 所以不管我们的顺服或不顺服都不能是盲目的。 OK， 因此有些人会觉得啊，我是很自由的，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基督徒也是一样，right？ 我有我的自由，你不能够限制我。但对基督徒来说，严格来说，no， not really。你是一个自由的人，但是你是有其限制的。而且如果你真的是这么，就是说我就是按照我的良知或者我的感受，人的良知其实是，大家都喜欢用良知，我是按照我良心做事。其实那良心有的时候不过就是你的感受，你的 emoji， 或者你的 anyway， 不是符合真理的。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其实你不是表现你的自由，你是表现你的奴性。为什么？因为你还是按照世界的方式做事，你所表现出来的好似基督没有为你赚取那真正的自由，好让你可以真正的顺服他和顺服他的话语。 你还是按照你的方法、你的想法、你的自由行事。OK， 而真正的自由的人，我们是有更高的标准的。OK， 对赐予新生命的人，新生命不外乎就是基督为我们赚取了这个自由，真正的自由就是更新了我们的意志，更新了我们的理智。某人说就顺服，对我们来说等于是自杀，也泯灭基督的宝血为我们所赚取的恩典。因此当我们顺服，我们不是凭着人的权柄或人说话就顺服。罗马书十二章非常重要的经文，先贤们没有列出来，为什么？他说我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上帝所喜悦，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谁可以心意更新而变化？只有基督徒，只有圣灵在我们心中工作，赐给我们一颗新的心的人。谁可以查验何为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基督徒，只有自由的人才可以自由的察觉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节经文非常的重要，这节经文告诉我们基督徒没有盲目顺服或一个人说了话就算的顺服的那种自由。你必须因为你们被拯救了，因为在罗马书十二章那边是保罗在前面几乎都没有讲命令，十二章开始忽然一大堆命令，这是十二章的第一节第二节。为什么？我现在开始要告诉你们，你们为什么要顺服了，你们为什么要遵守这一切行为上的命令。罗马书到十二章之前几乎都是教义，几乎都是讲上帝的工作，耶稣基督的工作，你们成了何等的人。十二章开始命令命令命令命令命令，可是为什么？因为你们有自由之身，你们现在有一个，你们这个命令不是盲目的服从，不是我说了就算，就连我你们都应该像 Brian 回家查考圣经。怎么查考圣经？是因为你们有心意更新而变化的这个心智，可以查验何为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非常重要，这是基督徒自由的最终的目的，叫我们可以查验何为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就此来说的话，基督徒定义上就不可能用自由来作为做犯罪的借口。Right? 自由的目的是让你可以自由的察觉何为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然后顺服他。基督徒的目的是要我们服侍上帝，罗马书十二章那边。自由不是我们要做什么就可以，自由是为了我们自由的服侍上帝。OK， 如果不顾他人的益处使用自由，这个自由就不再是基督徒的自由。基督的自由服侍上帝，换另外一句话说，就是要我们爱上帝和爱邻舍。顺服，顺服，什么是顺服？守律法，什么是守律法？如何爱上帝，如何爱邻舍？十诫道德律刻在我们心上，原来刻在亚当的心上，后来刺在西乃山的石板上，现在又透过圣灵刻在我们的心板之上。如果我们不爱上帝，我们不爱邻舍，使用自由其实就是犯罪，就证明我们没有真正自由，我们仍然是在罪的捆绑之下。也就是说自由的限制有两个规范，一个是上帝良心之主，第二个我们自己可以看的就是他人的自由，我们有没有侵犯到他人的自由和他人的好处，为了他人的益处。哥林多前书会，我们会再看到说凡事都有益处，但是不见得都叫人得好处，这是一个原则。我凡事都能行，但是不见得能够叫人得好处，所以有些事我就不做。这个才是真正基督徒的自由，我可以自由的有些事我为了他人的好处而不做。 OK， 20.4 最后，对不起，20.2 20.3，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法？没有吗？我觉得20.2和20.3你仔细想对我们是很有关系的。 OK, 20.4 Savoy Declaration 完全没有这一条，他们把这条划掉。我顺便一提，我们之前我们就是有给大家一个那个会议报告，就是核心小组会议报告，其中一条就是新福会采用新敏信仰标准做我们的信仰告白 因此不是说每个会你不需要任性新敏信仰标准才能够成为会员，你只要是不是异端你就可以愿意委身在这教会你就可以成为会员。但是我们会说如果你是 officer 你是执事长老牧者的话，你必须要 subscription 有一个 confessional subscription， 你必须要任性我们的这个教会的信仰标准。 OK， 那什么是任性这个教会的信仰标准？是不是如果你是执事你是长老或你是牧师，每一条新敏信仰告白里面列出来你都必须同意？这并不是 subscription 的意思，不是逐条每一个字你都必须同意，而是最重要的你必须要同意。那可以有一些 exception， 你可以有一些不同的，你说我不同意这个。但是如果你是 officer 的话，你也必须说你不，如果这个是在信仰告白里面，你不会公开的反对教导其他的人。 OK， 20.4 可能我们之后如果你是 officer 的话，有可能我自己可能对 20.4 就会有意见，美国的长老会他们后来对这个也是有意见，那这边也有列出来。如果你翻到第120页新译本的话，美国版的新敏信条删掉这最后一个字，与教会的与政府的权柄。这边其实 20.4 其实在这边讲的是说，基督徒的自由并不，你不能用基督徒的自由为借口来反对上帝在地上所设立的权柄，不管这个权柄是在教会还是在政府之中。但是为什么 20.4 我会说这个是比较有空间，就是尤其在我们的处境之下，我们可能不会完全的认同，我觉得也合理。因为新敏信仰告白制定的时候，对他们来说一个国家就只有一个教会，一个国家有多种教派对他们来说是匪夷所思的事。然后政府和宗教之间，和政府和信仰之间一定有一定有割不开的关系，什么样的关系可能有一些有人有不同的意见，但是他们很难想象政府和宗教或政府和人民的信仰是完全分开的。 OK， 但是对我们来说，对我们的处境，我觉得上帝也没有给我们那个处境，就是说在这边不只是讲说基督徒要顺服，按照你的自由要顺服教会的权柄，不只是如此，你还要顺服政府的权柄，这个我觉得我们对我们来说也没有关系。最后的最重要的是最后一段，就是当基督徒犯错，在这边特别是讲说，当你在宣告一些从笼统来讲不符合真理的或者异端的理念的时候，教会和政府都可以惩戒这种事情。我们可能可以同意教会可以惩戒这种事，可是在这里也要很小心。如果你看这边的用词，我就不多解释，你可以问什么是不符合真理，什么是异端，教会惩戒的这个权力到底是到哪里，谁来决定等等，这个可能都还要再厘清。但是我们几乎可以我觉得在座的各位我想都可以同意按照原文的最后一段，就是这个惩戒是可以由政府有权柄来决定什么是违反真正基督教教义，什么是违反基督教真义，由政府来执行这个，我们大概不会同意这一段。你听懂我的意思吗？ Anyway， 所以我不会花太多时间在 20.4 可是是对西敏的先贤们是蛮重要的，因为那个时候教政也许没有完全的合一，可是是连在一起的。 OK，一个小时五分钟，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基督徒的自由，以琳姐 OK 吗？ 请问他这边用的字谈的自由，他用 liberty 这个字， 那它跟 freedom 到底差在哪里？ liberty 我觉得是当时会比较常用的字， 常用， 对， 哦 okay， 可能跟拉丁文有关系 libertum。 对我们来说没有没有，我不觉得会有太大的太大的差别。 那这个自由跟你刚一开始提到的自由意志的关系又是什么？ 我只是对他并不是直接在讲自由意志。那可能有些人会认为说只有基督徒这边讲的基督徒的自由，基督为我们赚取自由，只有基督徒才有自由意志。先贤们在这里不是这么说。自由意志基本上的意思，自由意志严格来说，先贤们的概念里面，他其实 freedom of the will 这个是比较后来他们比较习惯的概念，或 是自由的选择。那自由的选择是一个拉丁文，我忘记，对不起，我拉丁文不够好。但是他们通常用的概念是人是有自由的选择，不受外力，不受外力强迫，你可以选善或者选恶。那这自由的选择到后来就变成自由的意志。在这边先贤们说，我在这边只是要讲说提醒某些人， 我想我们中间大概不会有这个误解。但是某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在这边讲的是自由，是只有基督徒才有自由意志。是不是如此。自由意志只是定义上就是说你可以按照本性，不受外界的强迫，可以做出选择。但是你也可以看得出来，这边的基督徒的自由跟你的本性是有关系的。也就是说，谁才有基督徒的自由，或者说良心上真正的自由，是被赐予那本性更新、新创造、有新造的人的，这样子的人才可以，才有这样子的自由。OK， 还有其他问题吗？子恒，你们那边 OK 吗？郑杰，嗯 ，OK， 都没有问题。严正没有问题。 有。 好。OK。好吧，那我们就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让我们思想，我们得到的是何等自由，我们良知是从何等的捆绑之中被解放出来。这是关乎我们的生命，是你的儿子为我们所赚取的。在这个时候，也让这个教义成为我们的安慰，成为我们的鼓励。因为我们知道在世上我们会有苦难，甚至在世上我们会经历极大的苦难，但是我们是既然是得自由之身的人，而这些自由不是取决于我们自己有什么好，而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所成就，不可能抹灭，不可能改变，借着他的圣灵所赐给我们的那工作，让我们现在得以享受这个自由。因此我们不再受世上任何一件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或者发生在我们周遭任何一件事情的捆绑，甚至是极大的苦难、极大的试炼，这些事都不再叫我们失去自由，也不再捆绑我们，反而我们知道没有例外都是叫我们得益处。因此特别是在这个时候，我求你提醒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圣徒们，让我们能够思想我们有何等的自由。这个自由包括我们不再受到苦难，不再受到世界上所发生一切奇奇怪怪的事，甚至新冠疫情的复苏，也就叫我们真的是思念这个自由而活出这个自由。我们祷告是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明天见，为我祷告。 谢谢，拜拜， 谢谢，拜拜。 为我祷告，我还没写完讲章。